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8集，魔物现身。 何玉， 年轻男人眨了眨眼，慢吞吞道， 总局的何师兄？ 哦，对，就是他，魔物在天元大厦现身，他让我过来报信求援的。 是之前林俊说过的那个吗？ 对，何玉在那边只有一个人，恐怕应付不来，你赶紧跟我走。 太好了，终于轮到我大干一番了。你等会儿啊，我进去拿几件东西。 年轻男人变得精神抖擞，转身就消失在门后。冬至跟在他后面进来，里面开着白炽灯，明晃晃的，就是一团杂乱。中间摆着几张桌子，也像立在垃圾堆中间，令人不忍直视。对方翻箱倒柜，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，一边自我介绍。 出身龙虎山门下，道兄怎么称呼啊？ 啊，冬至，节气的那个冬至。 冬至见他慢悠悠的，就着急上火。 大哥，你快点，何玉还等着呢，那个魔物很难对付。 有我出马，天塌下来都没事儿。 张冲满口打着包票，冬至忽然想起何玉交代过的事情。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件用五铢钱打造的法器？ 没有，我有一把黄铜剑，师门长辈赠予的。你要开开眼界吗？真没有。这地 真的没有， 就我和林俊两个人，他不用剑。 以前也没有吗？何玉让我来拿这件法器的。 张冲沈笑，用一副你看着挺聪明的怎么像个傻子 的 表情回答。 谁会把法器落下等别人拿呀？何师兄从来没来过这里，怎么知道这里会有五铢钱的法器？ 对呀，何玉是行内人，不可能说出这么傻的话，还非让我亲自来跑一趟。明知道这一来一回起码也要3个小时。 冬至如是想到，心头忽然咯噔了一下。 何玉是故意的，老何有危险，快快跟我走。 冬至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拽了张冲就往外面跑。 等等， 张冲 还 在磨磨蹭蹭。 我把铜铃也带走。 来不及了，他骗我说这里有法器，就是知道对上魔物非常危险，故意支开我。那个魔物杀了很多人，老何身上又有伤，撑不了多久的。 张冲一愣，终于毫不反抗地任他拽出去。司机早已等得不耐烦，本想一走了之，又觉得这一趟回去空车舍不得路费，正在反复纠结。冬至回来了，不由得精神一振，听见天元大厦四个字，油门一踩，车子当即飞驰出去。 希望赶得及。 冬至心急如焚，暗暗祈祷。两人赶到天元大厦时，已经过了12点。冬至救人心切，拿出几张百元大钞往司机手里一塞，也没等人家找钱，就跟着张冲一道心急火燎地往顶楼赶。天元大厦共有90多层。就算在本地不是最高的那一栋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。最高的99层没有电梯，两个人只抵达98层，再爬楼梯上去。好不容易与天台只有一门之隔，冬至却发现天台的门死活打不开了。 明明没有锁，怎么会打不开呢？ 应该是外边布了结界。看我的。 他从背包里摸出3根香，用打火机点燃，捏在食指、中指、二指之间，抬手立于额前，动作十分娴熟。冬至紧张地看着他，一颗心提得高高的。只见张冲闭目肃然念道： 三清有灵，帝君在上，龙虎山弟子张冲请四方。 还没等他念完，一阵阴风吹来，香燃起的部分齐齐落下。张冲傻眼了， 香灭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再想想办法。 冬至总算知道之前何玉为什么瞧不上广州办事处的人了。这个张冲虽然出身名门，但估计也是因为学艺不精，被师门丢出来历练的。 你的黄铜剑，撕开结界。 若有似无的声音飘起，又是一股阴风飘来。 谁？ 张冲抽剑挡在胸前，警惕地四处张望。 我是程回。 声音有气无力，断断续续，听起来不像是故意要吓唬他们，而是后继乏力。张冲茫然，根本不知道程回是谁。冬至却知道，他大喜道： 程回，是你吗？你被黑玉救出来了，他现在是不是在天台上？我们要救他。 打开门，剑和符。 剑是张冲的剑吗？符又是什么符？ 荧光符。 我知道了，用八卦罡法配合疾风咒。不过明光符是合造派的吧？我不会呀。 我会，我来配合你。要怎么做？ 你看着配合我就可以，最好跟我一起出手，我怕法诀威力不够。 冬至满脸懵逼，但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点点头。 知道了，射。 随着张冲一声令下，手中黄铜剑点向通道大门。冬至捏着早已准备好的明光符，按照何玉之前教的那样配合着法诀手印。 天一生水，第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第四生金，五俱中宫，制服凶恶，克伐灾危，斩邪灭宗。 剑上红光一闪，飞掠而出。冬至也将符文狠狠地往大门上一贴，砰的一声，大门轰然打开，狂风席卷刮来。两个人下意识地扶提身体，紧紧地扶着墙壁。天台上光亮大盛，徐婉站在中央，犹如万众瞩目的存在。而何玉正好被打飞出去，狠狠地摔落在地，怎么看怎么狼狈。 又来了两个人，可惜都不是我要的。 徐婉的目光从冬至、张冲两人身上扫过，视线最终落在了何玉身上。 还是你最好了。 听着温柔似水的眼神和语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对何玉有非分之想。徐婉穿着一身火红色的连衣裙，及腰的长发迎风狂舞，饶有风姿。除了眼睛充血之外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杀人无数的恶魔。 我他妈让你们不要来，你们还非得来。 何玉喘着粗气，对着冬至他们破口大骂，胸前手臂都在流血，看上去狼狈不堪。但他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却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。冬至会意，手在兜里悄悄地捏住符文。 妖孽，你还不快快束手就擒。 伴随话音，张冲飞身而去，可还没有碰到徐婉的衣角，后者抬手一挥，张冲整个人直接被掀翻后仰，连带着手中的黄铜剑也掉落在地。 哎，我 自我感觉良好的张冲简直无法相信一招之内就被敌人放倒的事实。他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双手，一脸的呆滞。 那些老家伙都死光了，现在竟派你们这些垃圾来硬了。 徐婉冷哼一声，五指一伸一引，四周狂风雾气随心所欲，倏地凝聚在他的掌心，又随着他突然松手，朝摔在地上的张冲奔涌而去。 闪开！ 张冲反应还不算慢，就地往旁边滚去。下一秒，狂风携着雾气从他刚才跌坐的地方掠过，水泥地面多出五道深痕，看上去像是被野兽利爪挠过。张冲满以为魔物盯上自己了，他手忙脚乱地爬向黄铜剑，将其捡起来，嘴里一边念着五雷咒，想要请天雷来劈死这妖孽。谁知念了半天，头顶夜空连颜色都没变一下，也不知道是他学艺不精，还是这妖孽太强大。张冲绝望地发现，师门没有说错， 自己果然是个志大才疏之辈。张冲被赶下山时，信誓旦旦要干出一番事业，让师门长辈刮目相看，对被安排在广州办事处这个闲职上很不满。但事实是，这个职位无比适合他。同样出身道统，同样是年轻一辈的弟子，他根本比不上何玉的一个手指头。在场的所有人里，唯一能够抗衡魔物的只有何玉，还是受了伤的何玉。徐婉的目标自始至终都在何玉身上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